吃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大众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基督山伯爵说，但翁苏斯那个暴君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学教师呢？那是战神的摆布，我亲爱的子爵，是造化弄人的结果。他的姓名是一个秘密吗？对外界是如此，但对您却不是。我亲爱的子爵，您是我的朋友，您不会传扬出去。您愿不愿意？假如您答应不传扬出去，哦，我凭人格担保。啊，您知道雅尼娜总督的身世吗？阿里铁贝林吗？哦，当然了，家父就是在他的手下服务的时候起家的呀。不错，我忘记那回事了。哦，海蒂是阿里铁贝林的什么人？就是他的女儿。什么？阿里总督的女儿？阿里总督和美人范斯里吉的女儿。 您的奴隶？ 是的，当然是的。但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啊，有一天我经过君士坦丁堡市场的时候把他买来的。 真神妙，我亲爱的伯爵， 一个人和您在一起，他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做梦了。现在我或许想提出一个轻率鲁莽的要求，但是， 请说吧。 但是，既然您和海蒂一同出去过，有几次甚至带他上戏院， 怎么样呢？ 我想我或许可以冒昧地要求您赏我这个脸。 您可以向我要求任何的东西。 好，那么，我亲爱的伯爵，介绍我见见您的公主吧。 我可以照办，但是有两个条件。 我立刻接受。 第一，是您绝不能告诉任何人说我曾允许您和她见面。 好极了，阿尔佩举起一只手说，我发誓绝不告诉人。 第二是，您绝不告诉他，说令尊曾在他父亲手下服务过。 那一点我也发誓。 够了，子爵。您会记住那两个誓言的，是不是？但我知道，您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这时，基督山伯爵又敲了一下铜锣，阿里又出现了。告诉海蒂，我就来和他一同喝咖啡。让他知道，啊，我希望允许介绍我的一位朋友和他相见。 阿里鞠躬退出。 现在请注意，别直接发问，我亲爱的阿尔佩马瑟夫先生。假如您想知道什么事情，告诉我，我来问他。 好吧。 阿里第三次出现。 把掩住门的那张帷幕掀开，向他的主人和阿尔佩示意，表示他们可以进去。 我们进去吧， 基督山说。 阿尔佩用手理一理他的头发，卷一卷他的胡子，对他自己的仪表感到满意了以后，就跟随着伯爵走进那个房间。伯爵则在事先已重新戴上他的帽子和手套。 阿里像一个前卫似的驻守在门外，门口则有三个法国侍女在梅多的指挥下把守着。 海蒂在他那一套房间的第一个房间里等候他的客人，那是他的客厅。他的大眼睛睁得圆圆的，露出惊奇和期待的神色，因为除了基督山以外，这是他第一次接见男人。 他坐在房间一角的一张沙发上，按照东方人的习惯 交叉着两腿，舒舒服服的像一只小鸟躺在巢里一样。这个巢是用东方最华贵的绣花绸缎所铸成的，他的身边倚着那只他刚才玩弄的乐器，那种姿态伴随着那种环境，他显得可爱极了。一看到基督山，他就站起身来，带着一个他所独具的那种同时表达出爱的和服从的微笑，欢迎伯爵。基督山向他走过来，伸出一只手，他把那只手捧到自己的嘴上。阿尔佩依旧站在门边，被那种稀有的美迷住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美，在法国，这种美是无法想象的。 您带来的是什么人？ 那个女郎用近代希腊语问基督山伯爵。 是一个兄弟，一位朋友，一个生疏的相识，还是一个仇敌？ 一位朋友。 他叫什么名字？ 阿尔佩子爵，就是我在罗马从强盗手里救出来的那个人。 您愿意我用哪一种语言和他谈话？ 基督山转向阿尔佩，您懂得近代希腊语吗？他问道。哦，我不懂，阿尔佩说，甚至连古代希腊语也不懂。我亲爱的伯爵，在荷马和柏拉图的学生之中，实在没有比我更懒惰，甚至比我更可比的人了。 那么， 海蒂说，他这句话证明他很懂得基督山和阿尔佩之间的问答。 那么，我用法语或意大利语吧，假如也不反对的话。 基督山想了一想，啊，你说意大利语吧。然后又转向阿尔佩，可惜您不懂古代或近代希腊语，那两种语言海蒂都说得非常流利，那可怜的孩子不得不用意大利语和您谈话了，那或许会使您对他产生一种错觉。伯爵向海蒂做了一个表示。 阁下， 海蒂对阿尔佩说， 您既然是我主人的朋友，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了。 这句话是用最纯粹的托斯卡纳土语说出来的，而且带着那种柔软的罗马口音，使但丁的语言听起来像荷马的语言一样明亮悦耳。然后他转向阿里，吩咐他把咖啡和烟筒拿来。当阿里离开房间去执行他的青年主妇的命令的时候，海蒂示意请阿尔佩走进来一些。基督山和阿尔佩把他们的椅子拖到一张小桌子前面，桌子上放着曲谱、图画和花瓶。那时阿里拿着咖啡和长筒烟进来了。至于佩普斯汀先生，这块地方他是禁止来的。阿尔佩不肯接受那黑奴递给他的那只烟筒。哎，拿着吧，拿着吧，伯爵说。海蒂几乎也像巴黎人一样文明，他讨厌雪茄的气味，但东方的烟草是一种香料，您知道。阿里退出房间，咖啡杯都已经准备好，另外还有一只糖缸，那是为阿尔佩而设的。基督山和海蒂则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喝阿拉伯饮料，那就是说不加糖。海蒂用他那纤细的手指端起瓷杯，带着天真的愉快举到他的嘴边，像一个小孩子吃喝到某种他喜欢的东西似的。这是两个女人每个人捧着一只茶盘进来，茶盘里装着冰块和果子露，他们把茶盘放在两只特制的小桌子上。我亲爱的主人，还有您夫人，阿尔佩用意大利语说，哈，请原谅我这蠢头蠢脑的样子，我简直迷糊了。我是在巴黎的市中心，刚才我还听到公共马车凛凛的车声，以及卖柠檬水的小贩的叮铃当啷的铃声，可是现在我觉得好像我已经突然被送到东方， 并不是我曾见过的东方，而是我在梦中渲染出来的东方。哦，夫人，假如我能说希腊语，假如您的谈话加上我周围这种仙境式的场面，就可以使我度过终生而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夜了。 我可以用意大利语和您谈话的，阁下。 海蒂沉静了一会儿说， 假如您喜欢东方，我当尽力使您在这儿找到东方的气息。 我跟他谈些什么呢？阿尔佩低声对基督山伯爵说，随便您高兴，您可以跟他谈谈他的祖国以及他幼年时代的回忆，不然假如您喜欢的话，也可以谈谈罗马、那不勒斯或佛罗伦萨。哦，阿尔佩说，跟一个希腊人谈巴黎人的话题未免太不值得了，让我跟他谈谈东方的情形吧。那么请便吧，您选中这个话题最合他的口味了。阿尔佩转向海蒂，您几岁的时候离开希腊的，夫人？他问。 我离开希腊的时候只有5岁。 海蒂回答。您还有点记得您的祖国吗？ 当我闭上眼睛冥想的时候，我似乎又看见了那一切，灵魂也像肉体一样，有它的视觉器官。肉眼所见到的东西，有时会忘记，灵魂见过的东西，却是永远记得的。 您对于往事的记忆，能回忆到多远？ 我刚会走路的时候，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范塞利奇，那就是忠贞的意思。 那青年女郎骄傲地昂起了头说， 我的母亲就携着我的手，先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倒进钱袋里，戴上面纱，然后出去为囚犯募捐，一路走一路说，谁舍钱给穷人，就是放债给主。当我们的钱袋装满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宫里，对我的父亲一字不提，派人送到修道院里分散给囚犯。 您那个时候几岁？ 我那时3岁。 那么您在3岁的时候就能把当时的种种事情记住了吗？阿尔佩说， 都记得。 伯爵，阿尔佩低声对基督山说，请允许夫人把他的身世讲一些给我听。您不许我向他提起我家父的名字，但或许他在追忆往事的时候会自动提到他。假如我们的姓能在两片这样美丽的嘴唇里吐出来，您绝对想象不到我听了将是多么高兴。基督山转向海蒂，脸上带着一种命他密切注意的表情，用希腊语说，把你父亲的遭遇告诉我们，但不要讲出那个出卖你们的人叫什么名字，也不要讲到出卖你们的经过。 您在对他说什么？ 阿尔佩马斯夫低声说，我在提醒他一次，说您是一位友人，他对您不必隐晦任何事情。 那么阿尔佩说，为了囚犯的福利而做这种前进的巡礼是您记忆中的第一件事情了，其次是什么呢？ 回忆起来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样。我记得我坐在一个湖边无花果树的树荫底下，颤动的枝叶反映在水里，像是照在一面镜子里似的。在一棵古老和枝叶最茂密的大树底下，坐着我的父亲，斜靠在枕垫上，我的母亲坐在他的脚边，而淘气的我则在玩弄他那飘垂到胸的白胡须，或挂在他腰间上的那把镶钻石的弯刀的刀柄。时时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走到他面前来，对他说一些事情。我对那些事情并不注意，但他老是用同样的口吻回答一个杀字或射字。 哦，这不是在演戏，又不是在讲小说，而我却从一个青年姑娘嘴里听到这些话，这实在奇怪极了。哦，对了，您的眼睛既然看惯了那种神奇的场面，那么您对于法国的印象又如何呢？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我所看到的法国是它的真面目， 因为我是用一个成年女子的眼睛来看她的，而我的祖国，我却只能从我那幼稚的头脑里所产生的印象来判断。它似乎老是包围在一片朦胧的气氛里，有时灿烂辉煌，有时阴森惨淡。那得看我的眼睛是望我那美丽的故乡，或望我那受苦受难的地方而定。 这么年轻，难道您对于痛苦，除了知道它的名字以外，就已经能知道它是什么了吗？ 阿尔培说，无法自制地接受了庸俗的见解。海蒂把他的眼睛转向基督山，基督山伯爵几乎难以察觉地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说，讲下去。 幼年时代的记忆在脑子里的印象是最深刻的，除了我刚才向您提及的那件往事以外，我幼年时代的回忆都是伤心的了。 哦，说吧说吧夫人。 阿尔培说，我向您保证，我正带着无法表达的快乐在倾听您呢。 海蒂用一个抑郁的微笑回答他这句话。 那么你希望我继续叙述我那些其他的往事吗？ 他说。 我恳求您这样做， 阿尔培回答。 好吧，我才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被我的母亲惊醒。我们那时在亚尼娜的宫殿里，她把我从睡榻上抓起来，我一睁开眼睛，就看见她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我看见她哭，我也就开始大哭起来。别出声，孩子，她说。在别的时候，不论妈妈怎么疼爱或恐吓，我老是要仗着一股孩子的任性脾气哭一个够，把我的悲伤或怒气发泄完了才肯罢休。但这一次，我母亲的声音里带着这种强烈的恐怖，以致我立刻停止哭泣。她抱着我急急地走开，我那时才看到，我们正走下一座宽大的楼梯，在我们的面前，是我母亲的全部佣人，背着箱子、包裹、摆饰、珠宝和承带的金羊，都仓皇地从那座楼梯上奔下去。女人的后面来了20个卫兵，武装着长枪和手枪，穿着希腊立国以来你们在法国都早已知道的那种服装。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定是发生了某种可惊的不祥的事情了。 海蒂摇摇头，仅仅回想到那幕情景，他的脸色就苍白起来。 在这一长串奴隶和妇女之中，只有一半是清醒的，或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清醒。楼梯的墙上，东一个西一个的映出硕大无朋的影子，在松枝火把颤抖的火光里跳动着，似乎一直跳到上面那穹形的屋顶。快！走廊末端有一个声音说，这个声音使每一个人都对他低头，就像风吹过一片平原，使田野里的麦子都低下头来一样。至于我，我听了这个声音也发抖。这是我父亲的声音，他亲自殿后，身上穿着华丽的长袍，手里握着你们皇帝送给他的那支马枪。他扶着他心爱的宠臣西里木的肩膀，赶着我们这些人在他前面走，像一个牧童赶他那溃散的羊群一样。我父亲是欧洲大名鼎鼎的人物。 海蒂昂着头说， 大家都知道亚尼娜总督阿里铁贝里，土耳其人一见到他就要发抖。 这几句话的语气简直骄傲和庄严的无法形容。阿尔培听了不知为何竟吓了一跳，他好像觉得在海蒂那一对明亮的眼睛里有某种非常阴森可怖的表情。阿里铁贝林那次惨死曾在欧洲轰动一时，海蒂这时像一个昭亡灵的女巫，把那个鲜血淋淋的鬼魂又呼唤了出来。 不 不久，我们停止前进，发觉已经走到一个湖边。我的母亲把我紧紧地搂在她那气息喘喘的胸怀里。在几步之外，我看到了我的父亲，他正在焦急地向四周环顾。湖岸上有四阶大理石的踏级通到水面，踏级下面有一只小船浮在水面上。从我们所站的地方望去，我可以看到湖中央有一大堆黑色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要去的那座水寨。这座水寨在我们看来似乎相当的遥远，或许是因为晚上天黑，什么东西都不十分看得清楚。我们踏进那只小船，我们记得很清楚，桨打在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我侧身去探究原因的时候，我才看到桨上裹着我们卫兵的腰带。除了船夫以外，船上只有女人、我的父亲、母亲、西里姆和我。卫兵依旧留在湖边，准备掩护我们撤退。他们跪在大理石踏级最低的那一级上，以便遇到追击的时候，可以把其余三级当作防御工事。我们的船顺风飞航。 船为什么走得这么快呢？ 我问我的母亲。嘘，别出声，孩子，我们是在逃命呢。我不懂，我的父亲为什么要逃命呢？他是万能的，以前总是旁人逃避他，他常常说，他们恨我，可是他们怕我。但这次的确是我的父亲在逃亡了。我听说，亚尼娜城的守军因为长期作战疲惫不堪。 说到这里，海蒂向基督山伯爵投去一个意义深长的眼光。在他做这一段叙述的期间，基督山伯爵的眼睛始终不离开他的脸。海蒂于是又继续讲下去，但讲话很慢，像一个讲历史的人想捏造或绘饰一部分事实似的。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那青年女郎黑迪于是又继续讲下去，但讲话很慢，像一个讲历史的人想捏造或绘饰一部分事实似的。夫人，阿尔佩说，他对于这一篇追溯非常注意，您刚才讲到亚尼娜城的守军因为长期作战疲惫不堪， 已有意和土耳其皇帝派来助我父亲的那位高奇特将军讲条件。那时阿里铁碑林派了一个他极其信任的法国军官去见苏丹，然后决定退避到他早就为自己准备好的那个避难宅里去。 而这位法国军官，阿尔佩问道，您可记得他的名字吗，夫人？基督山急速地和那青年女郎交换了一次眼色，那动作阿尔佩完全没有觉察到。 啊，不，我这个时候记不得了，但假如想到的话，我会告诉您。 阿尔佩简直要把他父亲的名字讲出来了，但基督山伯爵慢慢地举起了一只手指，做出责备的表示。那青年想起自己的诺言，就不出声了。 我们当时就向着水寨划过去，我们的眼光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墙上刻着阿拉伯式的花纹，露台半浸在湖水里，但在地面底下还有一个很大很深的地窟。我的母亲、我以及女仆们都被领到那里。这个地方藏着60000只布袋和200只木桶，布袋里有2500万金羊，木桶里装着30000磅火药。在这些木桶旁边站着我父亲的宠臣西利姆，就是我刚才向您提及过的那个人。他的责任是日夜看守一支枪，枪尖上绑着一支点燃的火绳。他一接到命令，只要我的父亲发出一个信号，他就把一切都炸毁。水寨、卫兵、女人、金羊和阿里铁碑林本人，我记得很清楚。那些奴隶们因为知道自己的生命朝不保夕，所以整天整夜不住地祈祷、哀嚎和呻吟。至于我，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青年军人的那种苍白的皮肤和阴沉的目光。不论将来死神在什么时候召唤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我相信他的神态一定就像西里姆一样。我无法告诉你我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在那个时期我甚至还不知道时间是什么意义。有的时候，但是这种机会极少，我的父亲会召我的母亲和我到露台上去。那时候我很高兴，因为在那个阴沉沉的洞窟里，除了奴隶们的哭丧脸和西利姆的火枪外，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的父亲坐在一个大洞前面，用严肃的目光搜索遥远的地平线，聚精会神地详查湖面上的每一个黑点。我的母亲靠在他的身边，头枕着他的肩胛，而我则在他的脚边玩耍，带着稚气的好奇心眺望那巍然屹立在地平线上的宾特斯山。那白皑皑、棱角毕露、从蔚蓝的湖水上高耸起来的亚尼纳堡，以及那一大片暗黑青翠的、远看以为是依附在岩石上的苔藓，而实际上却是高大的丛树和摇金娘。有一天早晨，我的父亲派人来叫我们去，我们发觉他很平静，但脸色却比往常更苍白。勇敢一点，范斯利奇，他说，皇帝的御书今天到，我的命运就要决定了。假如我能完全获赦，我们就可以神气地回亚尼娜去。假如消息不利，我们必须今天晚上逃走。 假如我们的敌人不允许我们那样做呢？我母亲问。 哦，那一点你放心好了，阿里提贝林微笑着说。希里姆和他的火枪手会回答他们的，他们很乐意看见我死，但他们却不喜欢和我一同死。 这些安慰的话不是从我父亲的心底里发出来的，母亲听了只是叹气。他为父亲调配他常饮的冰水，因为自从来到水寨里以后，父亲就连发最猛烈的高热。母亲用香油涂抹他的白胡须，为他点燃长烟筒。父亲有时候会接连几个小时拿着烟筒抽个不停，静静地注视着烟圈冉冉上升，变成螺旋形的云雾，渐渐和周围的空气混合在一起。突然间，他做出一个非常突兀的动作，吓了我一跳。然后，他一面仍用眼睛盯住最初吸引他注意的那个目标，一面叫人拿望远镜给他。我母亲把望远镜递给他，当母亲这样做的时候，他的脸色看起来比他所靠的大理石柱更白。我看见我父亲的手在发抖。一只船，两只，三只。父亲低声地说，四只。于是他站起身来，抓起他的武器，准备好他的手枪。范斯利吉，他对我的母亲说，决定一切的时候快要到了，在半个小时内我们就可以知道皇帝的答复了。带海蒂到洞里去。我不愿意离开您，老爷，范斯利吉说，假如您死，我就和您一起死。 到希里姆那里去，父亲喊道。 别了，老爷，母亲顺从地轻声说。她向父亲鞠躬告别，像是看见死神已经接近了一样。 把范斯利吉拉开， 我的父亲对他的卫兵说。至于我，大家在混乱中把我忘记了。我向阿里提贝林跑过去，他看见我向他张开双臂，就俯下身来，用他的嘴巴在我的前额上印了一下。那一吻我记得多么清楚，那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个吻。我觉得到现在我的额头上似乎还是温暖的。下冬的时候，我们从栏杆的花格子里辨别出有几只船愈来愈清晰地闯入我们的世界。最初它们看来像是小黑点，现在它们却像是在水面上飞掠的鸟儿一样。在这期间，在水寨里，在我父亲的脚下，已布置好20个卫兵，躲在一个墙角里，用焦急的目光注视着那些船的到来。他们武装着嵌珠母镶银的长枪，还有大量的弹药盒散堆在地面上。我的父亲望一望他的表，然后脸上带着极度痛苦的表情躲上躲下。在最后的一吻以后，我离开父亲的时候，映入我眼帘的便是这样的一幕情景。我的母亲和我穿过通到地窟去的那条阴暗的甬道，希里姆依旧把守着他的岗位。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向我们忧郁地笑了一下。我们从洞窟里把我们的坐垫拿来，坐在希里姆的身边。大难临头的时候，忠实的朋友们总是紧紧地相互依靠在一起的。我那时年龄虽小，却很懂得大祸已迫在眉睫。 关于雅尼娜总督临终时的情形，阿尔佩常常听人谈起，不是从他父亲那儿听来的，因为他父亲从来不谈这件事。关于他的死，他曾读过几篇不同的记载，但那青年女郎黑蒂的声音和表情给这一段历史赋予了新的生命。 那种生动的语气和抑郁的表情使他同时感到又可爱又可怕。至于海蒂，这些可怕的回忆似乎已暂时把他压倒了，因为他已经停止叙述，他的头斜靠在手上，像一朵美丽的花在狂风暴雨的打击下垂下了头一样。他的眼睛凝视着虚空，表示他的脑子里正在幻想濒死的山、葱绿的山巅和雅尼娜湖、蔚蓝的湖水。在他的幻想中，雅尼娜湖犹如一面魔镜，他刚才所描绘的那一幅阴森的画面似乎清清楚楚地在那里面反映了出来。基督山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关切和怜悯的表情望着海蒂，讲下去吧，亲爱的。伯爵用近代希腊语说。海蒂突然抬起头来，像是基督山那响亮的声音把他从梦里唤醒了过来，于是他继续叙述下去。 那时是下午4点钟左右，门外的天空虽然很灿烂，但我们在洞里却被包围在阴气沉沉的黑暗里，那只有一点孤独的火光，看来像是嵌在黑暗的天空里的一颗星，那就是西利姆的火墙。我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她做起祷告来，西利姆时时重复这句神圣的话，上帝是伟大的。可是我的母亲却依旧抱着一些希望。当她下来的时候，她好像觉得看到那个派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法国军官。我父亲对那个法国军官非常信任，因为他知道凡是法国皇帝手下的军人自然都是心地高贵、义气深厚的。母亲向楼梯走近几步听了一下，她说，他们过来了，或许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和平与自由吧。西里姆用一种非常温和而又同时非常骄傲的口吻说，您怕什么，范斯利奇？假如他们不给我们带来和平，我们就给他们战争；假如他们不带来生命，我们就给他们死亡。于是他就挥动他的长枪，使枪上的火绳燃得更炽烈。他那副神气简直像是古希腊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一样。但我那时只是一个小孩子，却被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吓坏了。我觉得那种态度又凶又蠢，我恐怖地倒退了几步，想躲避空中的火光和那种可怕的死神。我母亲也是同样的感触，因为我觉察到她在发抖。妈妈，妈妈，我说，我们快要死了吗？听到我这句话，奴隶们就加紧他们的祈祷和悲叹。范斯立即说，我的孩子，愿上帝永远不让那个让你今天这样害怕的死神接近你。然后他又低声问西利姆，问他的主公是怎样吩咐他的。假如他派人拿了他的匕首来见我，那就表示皇帝的来意不善，我就得点燃火药。假如他派人拿来的是他的戒指，则正好相反，表示皇帝已赦免了他，我就熄灭火绳，不去碰那火药。母亲说，我的朋友，当你的主公命令到来的时候，假如他派人拿来的是匕首，不要让我们遭受我们害怕的那种惨死吧，请你发发慈悲，就用那把匕首杀死我们，你肯不肯？可以的，范斯利基，西里姆宁静地回答。我们突然听到外面大喊起来，我们仔细倾听，那是欢喜的喊声。我们的卫兵到处都在欢呼派到君士坦丁堡去的那个法国军官的名字。显然，他已带来了皇帝的答复，而且那个答复是有力的。 好，那么，你不记得那个法国人的名字了吗？阿尔佩·马斯夫说，阿尔佩。他很想给叙述者的记忆力帮一个忙，但基督山伯爵向阿尔佩做了一个表示， 请他不要再说话。 我不记得了。 海蒂说，于是继续讲道。 喧闹的声音越来越大，脚步声逐渐接近。通到洞里来的那座楼梯上，有一个人正走下来，西里姆准备好他的火枪。不久，在洞口灰暗的微光里，出现了一个人影。西里姆喝道，你是谁？但不论你是谁，我命令你不许再前进一步。皇帝万岁！那个人影说，他完全饶舍了阿里总督，不但饶了他的性命，而且还赐还了他的财产。我的母亲发出一声欢呼，把我紧紧地抱在他的怀里。站住！西里姆看到母亲要出去，就说，你知道我还没有收到那只戒指呢。哦，不错，我母亲说。于是母亲跪下来，同时把我举向天空，像是她希望在为我向上帝祈祷的时候，使我离上帝更近一些。 海蒂再度终止她的叙述，她的情绪激动得这样厉害，以致她那苍白的额头上冒出大滴的汗珠，她似乎已窒息地发不出声音来，她的喉咙和嘴唇是这样的焦干枯燥。基督山倒了一点冰水给他，用温和而同时也带有一点点命令的口吻说，勇敢一点。海蒂擦干了他的眼睛，继续讲道， 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因为习惯于黑暗，已认出总督的那个使者，他是一位友人，西里姆也已经认出了他，但是这位勇敢的青年只知道有一种责任，那就是服从。西里姆问，是谁派你来的？是我们的主公阿里铁贝林派我来的，那个人回答道。假如你是阿里本人派来的，那你知道你得有什么东西交给我吗？西里姆又问道。知道知道，那使者说，我带来了他的戒指。说着他就一手高举过头，显示那个信物。但是相隔的距离太远了，光线又不充分，西里姆从他所站的那个地方望过去，无法辨认对方给他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看不见你手里是什么东西，西里姆说。 那么你走过来吧，不然假如你愿意的话，我走到你那边去也可以。 西里姆又说，这两种办法我都不赞成，把我要的东西放在有光的地方，然后你退出去让我来查看。 这样也好， 那使者回答说，他先把信物放在西里姆指定的地方，然后退了出去。 我们的心是跳得多么厉害呀，因为放在那儿的似乎的确是一个戒指，但那是不是我父亲的戒指呢？西里姆的手里依旧握着那只燃着的火绳，向洞口走过去。在那从洞口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线下，捡起那件信物。他看了一下那个信物，说，很好，这是我主公的戒指。于是他把火绳抛在地上，用脚熄灭它。那使者发出一声欢呼，连连击掌。这个信号一发出，便突然出现了四个高奇特将军手下的士兵。西里姆倒了下去，身上被戳了五个洞，每一个人都分别戳他一刀，他们简直沉醉在他们的罪行里了。他们现在洞窟里到处搜索，看还有没有别的火种，然后虽然他们的脸色依旧还很苍白，恐惧的神色还未消退，他们却开始把装金羊的布袋踢来踢去玩耍起来。 这时候，我的母亲把我抱在她的怀里，敏捷地穿过无数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转角曲径，寻到一座通水寨的暗梯。水寨里的情形混乱得可怕极了，楼下的房间里挤满了高启特的士兵，那就是说都是我们的敌人。正当我的母亲要推开一扇小门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总督气势汹汹的洪亮的声音，母亲把他的眼睛凑到半壁缝上，我也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小洞，使我可以把房间里经过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有几个人拿着一份印有金字的文件站在我父亲的面前。你们要怎么样？我父亲对他们说。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我们要把陛下的意思告诉你，你看见这份圣旨了吗？我的父亲回答说，我看见了。那好，你自己读吧，陛下是要你的人头。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